港人亡，敢讲至好听。我是陈婉娴。 郭博士答客文。 系咁，我哋今日啊，请到啊郭博士嚟啦。咁啊， 你自我介绍。 系咁啊，我今日咧就系啊同阿郭博士一齐啦。咁我叫 Irene。咁啊，有好多嘅问题咧都问咗你噶。咁我相信啊，郭博士已经准备咗一啲即系答案去回复我哋嘅听众咯。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首先上次啊 ，Irene Daughter 咧就同我哋做过一个节目嘅。咁啊，有样嘢冇介绍到 ，Irene Daughter 以前美国纽约州。住香港的贸易代表嚟嘅，都是官嚟嘅，但系美国委任嘅。首先咧就好多谢啲网友嚟啊，有好多问题我写低咗，系要因为啲网友咧系直接俾电邮我，所以喺责任上咧，我哋要跟进。第一，多谢呢啲网友咧系直接俾问题，而令到我咧系可以重新温习过我自己学过嘅嘢。这个是感谢的，因为一生人呢很多东西年轻学了又没有拿出来再温习过。难得有人问起呢，我又要思索又要找出来。但因为我们呢有一些特别的守则在我们那个学问那里。在我们兰卡的佛学呢，第一不可以用那个佛的招牌呢去找任何的金钱或者找任何的有利益。第二咧，就我哋嘅守则咧，就话如果喺我哋嘅传承嘅喺呢个巴利系嘅佛学学问咧，释迦牟尼冇讲嘅嘢咧，我哋就唔可以讲，又唔可以自己加啲意见咧去答嘅。所以有啲网友问问题咧，系只能够话佛祖喺呢 part 度咧冇讲，我哋都唔可以讲，呢个大家要谅解。另外有一样咧，就系话要同埋我哋。同大家網友分享知識咧，其實就所有我講嘅嘢咧，就唔係我自己嘅嘢嚟，係大家本身都有嘅，即係話喺個宇宙度咧，我哋所講嘅宇宙嘅本體學問咧，係大家都有嘅，只不過話有人咧提翻出嚟咧，你可以就明白嘅。如果你本身你冇嘅話咧，你唔會明白我講嘢嘅。即係呢度咧，要舉一個例啦。譬如话有一只青蛙同一条鱼喺个池塘度，有一日咧个青蛙咧跳咗上岸，喺度玩玩轮，玩完咧就走翻落个池塘，就同嗰条鱼讲：，哇，我陆地观念点喎？嗰个感觉点喎？点样点啊？咁条鱼咧系冇办法明嘅，因为本身鱼嘅本性咧系冇陆地观念嘅，你点样个青蛙点样形容佢都唔会明白。好啦，因为我讲嘢大家望又明嘅话，因为你本身系有嘅，所以你先至可以明。只不过话你唔知道，咁啊启发翻出嚟，所以呢个大家即系要好清晰，就唔系话啊多谢郭先生教你嘅嘢，或者咩呢个系唔公道嘅，即系话大家系有嘅。我因为我哋由你嘅出生嗰一刻钟之前入胎嗰阵时咧。整个生命的结构呢是在一个宇宙之中的运作的。宇宙呢是一个大宇宙，人呢是一个小宇宙。整个组织呢由粒精子卵子它怎样去运作操控呢，而演这个相出来呢，所有什么知识都有晒。只不过说你不知道。人呢有几样东西是无知的，就说这个当然更加不知道，就是譬如鱼生存在水，它不知道水是什么。我哋而家生存喺呢个空间咧，你唔知系空间乜嘢；我哋生存喺时间咧，你唔知时间系乜嘢。所以啲人同你讲时间空间咧，佢系我唔明人哋点样会讲到时间空间，佢点正到入去讲咧？咁啊，叫断估啦。如果再攞啲学术名词嚟讲咧，搞一轮咧，咁啊，大家都会嘥时间。但呢度可以提醒大家啲嘢咧，就话。我哋最紧要人呢要首先有两个黑点呢要避嘅。第一，你要知道呢每一个人呢都系眼前黑嘅人。咩叫眼前黑呢？喺世界上 是没有一个人是由出世到死亡他会有能力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样子。那你究竟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连你的样子直接都看不到，你一定要借媒介的物体你才看到你的样子，那你叫做眼前黑，只是等于你由出世你的现个生命的想出来整个历程呢你是经过的，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样，即是说这些是眼前黑。第二在俗世呢就叫灯下黑，你把灯在台面上下四方你都照清楚，好以为很清楚，但灯下面是黑暗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做生意做事读很多书都会撞板呢？做大律师又会犯法呢？又会跌落个法律陷阱到呢？有些人以为很厉害，很多学问古灵精怪，攀缘附会，兜兜搭搭，咁而家搞到周身蚁咧，嗰啲叫做一灯下黑，佢睇唔到嘅。特别有啲有权力嘅人，等于中国共产党，佢打咗个江山翻嚟，到今时今日咧有两个钱喺身，凭嗰啲农民嘅血汗，凭自己中国大陆嘅资源，佢口取豪夺，佢分咗自己国有嘅资产。他当自己真的很伟大，这些叫灯下黑，其实很脆弱的中国真的很脆弱，但这些叫灯下黑，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就人 是无知的。在十几年前中文大学有个迎新人，他们请我去讲一些话同一些新的大学生。当日我好简单嘅啫，我小朋友，今日你嚟大学读书咧，到你离开嗰日咧，俾你嗰张文凭咧，系一张饭票嚟嘅，你又搵到饭食，证明你有张饭票，可以出嚟打几多钱工，啲人请你几多钱起薪点几多，我话你唔系识晒。就算你读医科，读任何一个科嚟，我喺呢个科度咧，你唔系识晒。我猪肉佬叻过嚟，喺街市你买猪肉四两，佢一切系四两，唔通你买一切啊？睇下切唔切到？所以咧，一定学问咧系无止境嘅，所以一定要谦虚。如果你唔谦虚咧，咁你就只有自己会唔进步。因为嘅问题咧就一路答紧有好多网友问题。另外咧，有一次咧就系、是、我本身啊。因为我好少讲香港工作的，香港工作其实几多但不公开的。我香港监狱以前呢有书法班的。我是请啲书法老师呢入去监房呢教啲囚犯的。咁教佢哋练书法，就下午呢就有咖啡奶茶饮，有多士食，咁好多人报名的。咁教佢写咩呢？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因果有报应啊，即系写啲金句，由佢写练字嗰阵时咧，开潜移默化咧，希望我心灵咧多啲善意。当年就有个姓彭嘅处长啊，做监嘅处长，咁我喺入边搞啲书法班，我啊冇讲嗰啲唔讲。另外香港咧就系、是、我本身系一个啲大嘅教育团体啲顾问嚟嘅。但因为我好少公开嘅，我喂，我你唔好公开我啦，我通街讲粗口闹人嘅，即系无谓影响你哋个社团声誉啦。咁我所以做好多教育工作，即系唔公开讲。咁因为而家咧，发觉香港教育咧就有啲中咗英国人嘅地雷啦，所以即系有啲网友问我点解你啲仔女咁难教啊？我啲仔女难教咧，就话你嗰啲父母咧本身咧。搞错咗，由你六岁前咧，其实喺个人个大脑发展咧，六岁前咧系唔应该有指导性嘅教育俾佢。但而家唔系噶嘛，两三岁又要搞个幼儿班啦，又成日跟住又搞名校啊。其实嗰个是一个陷阱嚟嘅，佢个大脑嘅神经个细胞未生定，未形成咗，你俾啲指 指導性的學問俾佢咧，你 lock 死咗佢嗰個細胞嘅發展嘅。喺德國咧係犯法嘅喎。喺德國法律咧，如果六歲前嘅小朋友，你父母俾強迫性去接受一啲有指導性嘅教育咧，係犯法嘅，連學校都唔可以俾你讀嘅。你等佢自己運作出去玩乜嘢去玩乜嘅。啊，咁啊，外國人都好毒嘅香港，擺低嗰啲咁嘅教育嘅炸彈咧。咁而家读咗，整咗班人出嚟咧，就大家睇到啦，唔使我讲系嘛。咁啊，中英文又唔掂，又冇胆咧，稍微少咗挫折咧，又自杀，系嘛？所以咧都几论尽啦。所以咧出翻嚟讲少少嘢咧，又同大家打气。特别啲年青人，世界七十几亿人口，冇一个人同你系相似，即系你一定有独特嘅能力。不要看小自己，我本身呢在那个人格方面的独立性呢，我是学俄罗斯的。俄罗斯的人种呢是很特别的，所以你们很少见到俄罗斯呢是参与世界上那些什么评估会啊，什么品评会啊，什么评论比赛啊，他们没有去的，他是体育那里有去的。他的理念是什么？他的理念就是我们的俄罗斯民族，我不需要任何跟人家的美国的评价，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们有这个理想在这里，就是另外另类的，不睬你的人，他不参与你世界上的什么学术组织啊、评核啊，就不同我们现在中国大陆那些仲衰啦，搞些假的出来，金鸡奖、金花奖、梅花奖、乜差奖、物奖，自己找个小英主整班人，自己搞个奖给自己。呢个好垃圾咯！你嘅成就、你嘅学问，系人哋去肯定你 yes 咯，唔系你自己去吹水翻嚟，唔系你自己去整个假象翻嚟。呢个系我咁多节目以来咧，都坚持个诚信。那个诚信咧，唔系讲俾普通网友听，呢个次要。我是讲俾中国共产党听，因为佢而家我哋嘅政治现实咧，中国大陆包括香港、澳门，都系中国共产党咧系把政嘅呢个事实嚟。我唔反对有人嗌打倒共产党，亦都唔会反对都冇用啊，因为各有各人嘅理想，有把口去口度。亦都唔反對有人去用乜嘢勢力話要推倒共產黨政權，呢個我唔反對到，亦都反對唔到嘅。但因為佢基於佢係把持咗你中國十幾億人嘅命運嘅話咧，我哋有責任咧要提醒呢個政府咧，你唔好丟我哋中國人架。你由一九三幾年、四幾年，喂講民主，你香港啲民主派林主垃圾，你而家唔及共產黨講啦。你打翻歷史。毛泽东他们那帮人讲民主、啊、你看他们以前发表的民主言论，为什么搞到没有呢？这个就是诚信咯。你用诚信得天下嘛，当年共产党三大纪律八大主义。今时今日你拿着本宪法，喂，那我们老百姓看着你那个游戏规则来做的嘛。美国根据游戏规则嚟做都死嘅，咁点信你呢？咁会恐惧噶嘛？你连到你自己做统治者或者你做领导，你令到俾你领导嘅人系恐惧噶喎。就算少少一个香港选举，咩我哋拣无可拣喎。我本身啊真系冇意思去拣边个喎。我当日我不嬲，我喺中国嚟讲咧，我就。唔理你边个做皇帝，鬼反唔关事。我唯一今日要同大家讲清楚，我支持中国大陆嘅同胞工作咧。我系认为我哋中国人喺未来嗰几代咧，系唔应该输俾人嘅。因为个世界发展得咁快咧，如果同埋我系应承咗我老师咧，喺我攞博士学位嗰日，中国大使馆嘅参赞都在场出席我嗰、那个。攀学位的典礼，因为我老师曾经讲过，在二十世纪，美国有可能跌翻排名第五，德国和中国呢有人争呢个第一、第二位嘅。佢话 Mr. Koch， 你要将你嘅学问咧交翻俾你国家。我当日咧系应承咗我老师嘅，所以我后期咧就一路翻中国咧，喺好多文化工作做咧，我系完成我自己嘅承诺，就希望我将我自己学到嘅嘢咧交翻俾同自己嘅中国同胞嚟分享。希望我哋中国同胞呢百亿几个农民系冇知识嘅农民，同埋北京有一半人系唔识字嘅人，大家真系唔知嘅。北京有一半人唔识字嘅，因为大文化大革命系断咗层嘅，冇书读嘅，所以大家去北京旅行咧，你见到厕所咧系冇文字写到话洗手间啊、男厕、女厕唔系咁冇嘅，佢有公仔嘅啫。啲人净系识认公仔，呢个系国家嘅耻辱嚟嘅，系冇咩人知嘅。嗰个文化大革命咧，系摧残咗成个中国嘅文化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嘅功过，我觉得呢一代嘅中国共产党员应该重新定位，唔系话你求佢噏咗两句啊，三七开乜乜开咧，咁就算数，呢一铺数咧一定要算。啊！呢一铺数真系要算，佢成个中华文明咧系摧毁咗嘅，亦都睇到我哋国家嘅漏洞。喂，咁你周恩来成班友，如果做周恩来，我而家怼冧你毛泽东啦，大佬，点会俾你咁样搞到成个国家咁咧？但个个咧都系好显儒嘅人，为咗保自己嘅位置，为咗保住丞相嘅位置，个个咧都喺度吹捧。你睇香港。你共产党冇诚信嘛？你冇诚信之下选个人出嚟都惊噶，咁啊选个梁先生出嚟你又惊，咁有朋友问我点睇，我使乜睇啫，都唔关我事。我咁佢又惊，我惊不如选个唐英年啦，我哋仲惊啦，系咪啊？因为我对唐先生嘅历史太清楚，点解我两年前要走嚟踢爆佢咧？有啲嘢我唔讲得出嚟，因为第一。是很垃圾的东西，涉及即人不可以原谅的道德上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嘛，所以两年前他出去踢爆他，即如果这些人上场香港会死的。好了，那但共产党又没有技巧啊，如果我要做共产党，我现在捧了何俊仁做特首啦，那香港、啊、天下太平咯，我共产党一吹鸡啊！全部你啲人投翻何俊仁，咁啊，跟住捉呢个铁头可无端做特首，咁啊，将佢做扯线公仔咯。你而家香港冧咗咩？话咁而家仲好啦，嗱，整个民主党上嚟做特首啦，将来扑街你哋香港自己嘅事啦，系咪啊？共产党梗冇咁嘅吉事啦，边有咁嘅计谋啊？即系咪得罪啦？啱唔啱啊？佢有我哋点嘅棋手咁高深嘅智慧咩？系咪啊？所以有啊，另外有啲朋友咧就问那個究竟中國前途咧係點咧？即係嗰啲共產黨好簡單，佢首先真係佢要搞好黨內民主，佢要搞好嗰啲黨員嘅行事。咩？你淨係靠啲咁嘅口號去嚟管束嗰啲黨員嘅紀律係唔夠力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啦。陽奉陰違。佢冇行持㗎喎，共产党咁靠口噏噏嘅啫喎，嗱你咩唔准咩唔准咩唔准嘛，我噏噏或者靠一啲监视系统，你督我背脊，我睇住你及住你，咁嚟管个党嘛，咁样死㗎嘛。其实好简单嘅啫，佢共产党应该呢每一年呢要叫啲干部呢培训两次，咁整个 AB 型，一个 A 型呢就享乐型，一个 B 型呢就苦行型，每就七日嘅啫，一年两次，每次七日。好啦，任你参加哪个型，如果你入 A 型呢，一日你有三个靓女陪你冲凉揼骨做爱包心刺肚任你食饮红酒。好啦，你起唔到法你打针食伟哥。係咪你以后见到女人都驚啦，见到酒都驚啦。好啦，如果你挨唔到嗰两三日，你要申请转型啦，你转 B 型。B 型係苦行型，因为食一餐㗎啫。由朝做运动搞啲嘢做到你头都行埋，咁你七日呢你就集训完毕。你要等佢消咗佢对嗰女色。同埋對嗰、那個嗰、那個咁嘅慾望嘅追逐，佢哋冇呢個咁嘅訓練噶嘛，其實做到噶 A B 型，咁梗有啲人會參加嘅，哇享樂型嘅參加享樂型啦，仲撲街，一晚俾幾個俾幾條女你，你搞唔掂咧，打針，谷你食偉哥，嚇、啊， 问你惊未？若你见到女人都走啦，系咪先？你挨唔到嘅，唔该你个 B 型由头搞个七日，系嘛？咁佢必吓忆苦思甜，佢冇呢个行门啊嘛！共产党要开呢个行门啊！你咁多党员，你冇呢个行门咧就实死嘅。好啦，而家你好简单嘅，边个党员移咗民嘅亲属有护照嘅留喺香喺中国嘅，全部搞特赦，唔该拎翻晒家产出嚟。坐监啊！冇咁多人收留你嘛，调晒你咗喺新疆、西藏、青海开发，过往不咎，做苦工，你嗰啲干部系咪先？系做到噶嘛？如果你做唔到咧，你系失信于老百姓噶嘛？你共产党应该做到噶，打天下打到啦！你管你自己啲党员管唔到，如果你管唔到，咪收工咯，叫国民党嚟管咯，系咪先？即系呢啲叫垃圾嚟噶嘛？即系你。你只是搞个香港选举，大家都有时大家都好好坎坷嘅，成日喺度嗌好话啊！中国要搞民主，打共产搞民主，香港未搞掂一个民主，咁简单嘅一个民主选举都搞到一柱斋咁，系嘛？丑态百出，搞完出嚟，你系几肉酸咧？系咪先？即系呢个，即系呢个系我立场，但仲有一样好好清晰嘅立场话俾大家听，我支持党主立宪嘅。即是说共产党一党专政领导之下，因为个地方太大了，然后呢有个民主政制，所有市长呢都要民选的。这个是我在对中国未来一百几十年呢希望走这个政制的。啊，就说因为中国那个皇权思想呢太重，你说空口讲民主的话呢就有很多问题呢是直情控制不到的，中国会乱。 咁咧，我哋度就今次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跟住咧有封煙嘅時間嘅。咁有個電話咧就28927889。咁大家 下集翻嚟咧，我講咗十零分鐘，有啲問題咧就大家網友可以打電話入嚟啊，差唔多啦嘛。咁啊，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rk 同埋，今日带咗呢只歌《Headliner》送俾大家。 唔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嘅新闻，化身各种押韵，个性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嘅歌秘禁，唔系秘闻，用 rap 将真相秘封。 嗱，只歌主要大概系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嘅时候入边，我会去 rap 一啲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系譬如系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去 rap 一啲嘅真嘅真話咯。 Rapper rap 盡一切 ，rap 出 rap 怕真題 ，rapper rap 出真藝，肯 rap 真相越見珍貴。太多 rapper 標榜自己 rap 行新貴，但 headliner rapper 只會諷刺是弊。 咁呢幾句咧，我自己覺得幾重要嘅，就因為表達咗成隻歌，我哋點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個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壇入邊啦，即系 rap 嘅圈入邊啦，好多人好標榜自己係一個rapper 乜 rapper 乜，我點樣叻，點樣勁，或者點樣點樣。但重點係佢哋歌入邊，我感受唔到嗰種真啊！即感受唔到嗰种真说话同埋嗰种嘅感觉，变咗嗰只歌系好冇灵魂嘅一只歌咯。 H E A D L I N E R， 坚持做 rap 系要 rap 出真话。R E A L R A P P E R， 坚持到而家 rap 出是非真假。H E A D L I N E R， 坚持做 rap 系要 rap 出真话。R E A L R A P P E R。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成日都话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你讲真话咯，真你唱真说话嘅时候，就是、一个真嘅 rapper。咁呢几句歌词我自己都觉得几重要啊！呢只歌入边。 开垦这荒土，沿途踏过几多冤枉路 ，rap 出是非真假，我叫 H E A D L I N E R。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郭博士答客文。 OK， 喂，大家好。嗱，咁啊，今日咧就系、是、我首先咧就要口传个祝福文俾大家。咁啊，嗰涉及咧一个宇宙嘅秘密嚟嘅。咁啊，有啲网友咧就话佢发梦见到我，呢、這个正常嘅。因为每一日我嘅修持咧，我有一个时间咧。就是我会灌上我自己咧，系无数嘅身影咧，喺个空间度咧，系祝福人嘅， 在二十几年前，我在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呢，收完这个一个大法闭完关出来呢，我就回向功德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山呢，就祝福我所有认识的人呢。后来回来香港呢，有个朋友说呢，有一天他 在天棒整天线，突然间我的样子在他面前出现，他几乎吓死他，几乎跌了落去楼下。我问他什么时间呢，原来就是我那天刚刚做回向功德。咁我就口念嘅祝福文呢，就如果男性你哋望我听到，你就用我左耳听，包括 Ivan 念嘅英文呢你都用左耳听，男士女士呢用右耳听啊。祝愿世界和平，有识之士善用科技知识化解天灾人祸，祝愿所有祖国同胞们在有生之年有殊胜的机缘福气和能力去参与支援国家建设发展的事业，在生活上坚持科学兴家迷信伟业的理念，懂得与智者为伍，不会从本身与善没有前途的人口中去寻求前途指引，更不会被虚妄揣测的运程书所误导。 Ivan， May the world be blessed with peace and knowledgeable people use science appropriately to avoid natural disasters and human damages. May all people of the global village be in their lives specially blessed with opportunities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supporting the building of their country. Insisting on a concept of science-based development and rejecting damaging superstitious beliefs, may all of us acquaint ourselves with wise but seek no guidance and direction from people who are poorly designed for life or for misleading fortune-telling books. 祝愿所有人都明白到他是不停地接受我们资源援助才能生存，懂得行持感恩谦虚之爱心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善良生命，不会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议论者，而是一个具足识见和信念的实干家。 May all human beings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continuously rely on external resources and support for survival, and that they should gratefully and humbly give love and care to all the good and sincere beings who are in need. Let him or her not act like a bastard or critics of life, but a learned and faithful person putting steadfastly the false belief in practice. 祝愿所有人都明白到，只有人类形态生命才具有发展事物和创造事物的功能，亦只有人类才具有分辨是非善恶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善用这些特殊功能去升华自己的人格，更希望所有人多些利用笑声给他人带来欢乐。在所有动物世界中，只有人类才懂得笑。 May all human beings understand that only in human forms that lives are capable of innovating, creating, and developing. Only human beings are capable of telling right from wrong, the good from the bad, and spreading and propagating knowledge. May all people use such special qualities wisely to improve the human character. We wish people through their smiles bring joy to others, as human beings are the only living current able to smile. 祝愿所有人都觉悟，一切事物在时光旅程中都是不停地变幻无常，依缘起特性而善依俗世空间的事物，终极真相都只是无我性的缘起幻象，故此在遇到任何瞬逆环境中冲击时，都能够觉悟到这就是世情的无常无我真理，并有能力与冷静的态度无畏的勇气去接受真相和保持心灵安稳度过。 May all human beings realize that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is going through the journey that encounters impermanence and consistent change. Any existence that originates from causative conditions is ultimately or truly no more than a selfless from that change continuously as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s evolve over time. Thus, under any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one should realize the impermanence and the selfness.Principles are the reality of this world, and remain calm, tranquil, and courageous in facing any challenge. 祝愿所有人都明白自己生命本体就是神，过去哲学宗教家们描述的神只是大自然法则物理化学幻变的功能现象，任何个体生命活动都是自然法则神的本体能量示现， 根据主观推理去宣扬有神或无神观点，都是不完整的极端说法。人类唯有收集开启潜藏的正观智慧，才可窥探到宇宙的实相，懂得运用中观的慧力去解脱生老病死、轮回束缚的苦恼。 May all human beings understand that what past religious philosophers had described as God is actually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the law of nature, with its accompanying chang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phenomena. And such functional properties reside as well in a human body. The activities of individual lives are nothing but the manifested energy of such natural phenomena or God's act.Obligating either this existence or the non-existence of God on the basis of subjective deduction is always incomplete and extreme. Human beings can only by deep cultivation activate the uncovered or latent inward wisdom to see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Possessing and deploying the balanced, non-extremist inward wisdom, one can get rid of the careand bondage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ant flow of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祝愿所有人每天都有机缘收集心灵拓展和吸纳到新的知识，乐于向他人的优点学习，懂得跟自己交朋友，具有艺术眼光去欣赏宇宙万物，认识到不同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无惧地演好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到了生命终点时，仍可莞然一笑地融汇在大自然祖先祥和安宁的怀抱中，不受后有。 May all human beings be fortunate enough every day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and right conditions to cultivate and grow spiritually with new knowledge and enjoy learning from other people's dreams. To be friend with oneself and appreciate the universe and all matter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ours.Come to know both the good and bad side of cultures, and each plane and every rose that one belongs on the grand stage of life to the best of one's effort. By the time the last moment or thought of one's life has arrived, carrying a little smile, one can return to the warmth and peaceful embrace of Mother Nature permanently, and live forever the cycle of birth and rebirth. 呢度要同大家朋友咧解释少少嘅，因为我本身学嘅学问咧系主要都系主流咧系古印度嘅学问嚟，系三千几年前嘅巴利语系统传承。印度咧好特别嘅、哦，或者有啲网友知道，或者有啲网友唔知道，咁啊讲少少常识同大家分享喺世界。90%的国家呢在它历史的传承呢是文字传承的。即是它的知识是用文字记载一代一代下来的。在埃及都用文字传承，中国都文字传承。在欧洲那些、古老国家呢它的历史都是用文字传承下来。但印度不是的。印度呢是语音传承的。所以你去印度咧，你揾唔到特別嘅文字嘅歷史記載。印尼仲大件事添啦，印尼都冇歷史添。因為佢哋用語音傳承嘅，佢語音傳承嘅特色係點咧？就話係口耳相傳嘅知識。所以你睇到印度咧，喺啲電影度咧，點解咁多唱歌咧？佢由唱歌度咧，你可以聽到咧，佢係講知識嘅。有好多学问喺度嘅，咁譬如而家你打开扭开个印度电视台睇咧，因为我本身嘅有个地方我自己咧系睇到印度电视台嘅，你每个印度电视台咧都人喺度诵经啊、唱歌啊、唱嗰啲史诗啊，唱成段历史，佢用语音传承。刚才叫大家用左耳听，女士用右耳听，嗰是佢一个人体嘅秘密嚟嘅。即是话，如果你用男士用我左耳听，你入到之后咧，佢有另外一个功能咧，你会就算你听完之后唔记得，你再攞翻个祝福文你念嘅话咧，如果你念中文咧，你就会 call 翻醒你以前读过啲中文书出嚟咧，你会组织翻个能力咧喺嗰个世间度用嘅。所以大家网友见我咁多次做节目咧，我本身系唔使睇知识去禁制嘅，又唔使睇住个望你答你问题。你问乜嘢咧，我即刻就答。就话咧，希望啲小朋友咧，特别啲小朋友最好念英文版本，因为将来你都要喺个世界度做工作。个英文版本你念得正音咧，你对第时到你学德文啊，学西班牙文啊，系有另一种力嘅。同埋你念熟咗个祝福文咧，你再同啲外国人交手咧，你突然间会组织一啲好古雅嘅英文出嚟咧，同人对话嘅。咁对方咧就唔会睇轻你嘅，即系会感觉，哇！你点呢个人讲嘢咁有哲学嘅味道咧？呢个咧就系好重要。咁有啲网友就问我点解要介绍啲印度电影咧？其实呢个今日要做综合解释俾大家听。如果你睇完十四套电影，再每日念呢个祝福文咧，你差唔多消化到啲电影嘅嗰个内容之后咧，你等于系完成咗大学嘅哲学嗰个学位，有嗰个功夫嘅。因为譬如而家你大学你读本科啫嘛，譬如你读会计、读经济或者读理工、理科，咁你都系得一科啫，其他你唔识噶，你唔知点样咁啊喺个思维上咧嗰个组织能力系唔够嘅。但如果你睇完我十四套电影，呢个补充翻，喺大学时间净系读完大学出嚟做事噶。嘅朋友咧唔够用嘅，咁你睇完嗰十四套电影咧，你一定比人哋咧系睇到好多唔同嘅角度嘅问题喺度。咁啊，有啲网友咧就讲少少趣味性啲啦，讲有个网友问我喂嗰、那个赌马系点样啊咁？赌马咧就比较深奥啲嘅，因为佢涉及好多人嘅问题喺度。但首先要提醒大家咧，要识得保本。如果你一日你揾两只 pace， 譬如话你买$100，你一定要买翻$502001嘅 pace 嘅。如果你两只 pace 都唔中咧，咁你嗰阵冇揾咯，你咪认输咯。但如果你唔识话去买2001 pace 去补翻啲本咧，你赌赌下你会输咗副身家。但我买3T 咧就同一般人唔同嘅，人哋中9只咧3T 就中噶，但我中6只系中嘅。因为我买2000，我买双胆拖晒噶嘛。譬如我中头两场4只咧，我就已经系中安慰奖咧，就都赢钱嘅。但系咧，当然要好心水清去拣啦。咁啊，有咩问题可以网友打电话上嚟问？喂，有咩问题可以打电话上嚟问？嗰、那个 channel 有冇问题？ 呢度咧就之前咧就曾经咧就有啲就问到即系关于个诚信啊。咁可能有啲人去关心咧，即系佢哋譬如要点样先可以提升个诚信咧？ 诚信咧就系、是、第一，首先你要训练你自己唔好争有积蓄先。如果你冇你唔学识去悭钱咧，就最大件事嘅。一个人最紧学识悭钱。譬如我有时我过海咧，我系坐船嘅。有时我时间咧，我好舒服，我坐电车。坐电车咁啊，袋本书坐喺楼上，慢慢睇电车，我都系我奖者卡系$1啫。咁啊，你首先真系用悭钱嚟挡呢个世俗嘅。如果你个人本身周身债，你有咩资格讲诚信啫？你要听日要找卡数，后日俾贵佬追啊！咁你点讲诚信啫？试下你唔供楼会就大镬啦，咁系咪先？所以首先我哋保护自己咧，就话我尽量唔好揸外债。今晚教少少大家嘅有关呢个钱嘅诚信涉及嗰度啦。读书读唔到嘅，你要学识点样借钱。譬如话一新人咧。一定有时有啲危急性咧，你要周转唔嚟嘅。咁你问人借钱，首先你要拣你同你俾你借钱嘅印象，佢冇能力先。你要拣一个人。好啦，呢个人你开口，佢以前有冇受过你恩惠咧？你先好开口。如果呢个人都本身冇能力借钱俾人嘅，你会开口，你咪斩冇人，即系一定唔灵嘅。好啦，如果你话争$20,000先至解决问题，你一定要借够50,000。你准备佢应酬你一半，如果唔系你借$20,000佢应酬咧，得啦，我冇咁多，我借$10,000俾啦，咁你都死，因为你都未解决到嗰个急事，咁你一定要扩大嘅。啊，你原本要$20,000解决问题，你只系够50,000，到时你咪唔用啦，到时咪还翻俾佢啦。但最难要学还钱啦， 还钱呢，以前我后生呢就有人教嘅。到我借钱投资，自己买唔到咁多嘢嘛，你要借朋友钱啦去投资。一还钱呢，我叫佢 call 埋老婆啲兄弟姐妹出嚟飲茶。我俾下个礼拜日我都俾佢飲茶啦，咁佢唔知道我还钱俾佢嘅。我一定提早去飲茶呢，你就当佢老婆面啲屋企人面呢，你就嗰日借咗你啲钱而家还返俾你。跟住呢就有禮物俾阿嫂。咁变咗佢嗰啲枕头撞好犀利㗎喎。咁佢啲屋企人话都呢个好嘢，又受手信用，又有色又着数。咁呢个呢就好紧要㗎。咁呢啲咁嘅救命嘅人呢，你一定唔可以话难为嘅。因为佢危急时间佢救你㗎嘛。如果你身边冇几个可以救到你嘅人呢，你喺个社会上好孤立嘅。但既然间有人可以在经济上救到你嘅话呢，你绝对唔可以失信用。这个最重要，但我们根本问题呢就是我要在由接见到入手，我不挡你世间的人由，大家开始学一下。即譬如说我自己本身很悭的，我因为我定了呢，我用100万零钱 一年，即是我个人开销的零钱，就我批了呢，就我 一年呢我花100万，但每年呢都有成70-80万剩的，那么剩了就做多些社会工作了，我使不完的。但是我們即有時你怕著應酬啊，去些貴的地方啊，三群結隊啊，自己定了個數，但用不完的100万一年都。但如果你真的追香港小姐啊，學些商場那些人，那當然大件事啦，炒貴了女人那些，那個1000万都不夠啦，是不是？但誠信真的要你本身那個經濟能力呢，是一定不可以爭人錢的。尽量做到不要赚钱，因为你睡得不安乐，你和你的灵感没错，不要让他有压力，这个真的重要。有什么问题？ 其实呢就很多朋友他们都好像不太敢跟我博士直接聊天。其实博士呢他就很开通的。你记得我们电话 28927889， 因为他们都写了一些问题来了。其中有一个呢他就问曾经刚才你讲过有14齣印度戏，他想知道是哪14齣。 你上网看到在酒色财那里有些网友贴在那里。 是啦，咁即係都係上返去个网嗰度睇。 酒色财气嗰度嗰个栏目度有啲网摆晒度，你可以睇到。 咁反而呢就之前呢都有一个听众啦，佢就即係问到而家好多时话2012又话有世界末日喎。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呢，郭博士你觉得点睇呢？ 有咪好啦，咪就係你有个有份罪嗰个咩所谓。如果阻唔到嘢我哋唔諗㗎。即係啦，大家呢个要提示大家啦，因为我哋嗰个世寿太短啦。譬如你真系学啲无谓嘢，听啲无谓嘢，睇啲无谓书，接触啲无谓嘅人，讲埋啲吹水无谓嘢，你完全个灵性啊、学问啊、知识冇增长咧，我哋唔赞成佢做啲嘢。你要翻工又要瞓觉又休息，咁你啲空闲时间你应该要做好自己工作嗰个技能 ，upgrade 自己嗰个能力，扩展大脑嘅智慧，同埋开拓嘅视野，睇下除咗自己做呢行之外咧。有咩兼职可以搵到啲钱嘅？你未离开世界咧，喺我哋嘅社会，金钱系你嘅上帝嚟，大家真系要记住呢样嘢。咪而家香港好多钱搵嘅，因为嗰时我最近有几个人都几好世界嘅。我而家赚啲搵唔到食得傻嘅，佢翻去中国叫佢代人哋买六合彩啊，一个礼拜都搵几千蚊啦，系代人买六合彩嘅啫。收晒钱翻嚟上水买完六合彩拎翻去俾翻人咁啊，都赚到钱噶。另外一个仲犀利，翻去佢唔系做外围嘅，佢就当同人借咗钱，就摆户口佢就摆晒马会，佢翻去坐喺度搭埋个电脑，系咪啊？咁啊，等啲人喺度代佢买香港马会嘅马，中咗佢分翻5% 花红。输咗马会回扣我，俾10000蚊回翻1000蚊俾你噶嘛？而家佢系回5000，大家讲明嘅。你咁都搵好多钱噶，佢自己唔做庄，即系你要睇个世界。而家香港好多钱搵噶，你唔信你搵个网跟住我啦，你搵个跟住我啦。我行内心就一步行翻落，知翻最叻搵到钱噶。 啊，咁嗰啲街头智慧咧，阿 Doctor 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实有一个博，有一个佢更加关心。头先你讲到诚信啦，咁啊人好似赚极都唔够啊。咁佢问到即系近期呢个博熙来事件咧，听下 Doctor 有冇啲即系特别嘅睇法，或者俾到一啲即系慧根，我哋点去睇呢件事咧？ 嗰啲系全个共产党叫抵死嘅，唔好理啲嘢啦。佢狗话狗鬼，鬼打鬼，我哋唔理佢，亦都唔适宜评论。 咁啊，网友问完啦，头先我听你讲就话点样能够深水埗行出街咧都赚到钱，呢啲咁嘅街头照 street smart 啊，你话，不如 doctor 教下我哋啦。 你深水埗买蛋挞两蚊个噶嘛，点解仲要卖五蚊啊嘛？ 即系呢度买就嗰度买。 唉、啊，你真系你搵个车仔咁样拎咗个过嚟尖沙咀嗰啲咁啊，嗰啲写字楼嗰楼下嗰啲送上去赚钱啦，系咪先？你都唔收嗰个社会嘅资讯嘛？而家你好簡單噶，你喺北河街或者有啲菜欄嗰啲，你每個星期你揾架車仔車咗車嘢上去半山區嗰度嗰啲擺度，有人賺錢噶。一個禮拜佢擺度好多垃圾要賣噶，又賣菜又剩又樣樣啊！佢嗰人到時多幾點至幾點噶？成個世界好多錢賺噶，但你唔知道嗰個市場資訊啊，咁啊瞓喺度喺個電腦後邊咁啊夠暈咁啊，或者唔出街，因為而家嗰個香港市場好古怪嘅。嗰啲街市咧，同你有啲街市咧相差好远嘅钱，所以你一肯搜集晒资料咧，你一架单车赚钱噶啦，车完几袋嘢系咪啊？ 哇，好似交咗好多嘅大嗰啲超市，话同你格到最低咧。其实每一间超市价钱都唔同 嘅。梗系贵啦，嗰啲梗系贵啦，嗰啲吹水嗰平啫嘛，但你好多方法噶嘛。你喺菜市场菜篮咧，攞咗成车，踩架单车，整几个箩咁踩住上去，都大班同你卖新鲜啊嘛，系嘛？ 咁样咧就或者可能诶，Doctor 讲下翻你自己嗰啲有咩赚钱嘅方法啦？头先讲完马啦，有啲咩我哋譬如星斗市民都可以尝试下去做嘅咧？ 我哋嗰啲你学唔到嘅，因为我而家一个礼拜咧系用三分钟时间。平均咧就揾最少都揾幾廿萬一個禮拜一次嘅啫做，因為我係做銀紙生意噶嘛，因為冇嘢做好得過做銀紙生意，我又唔使攞商登記，又唔使納税，又唔使報税，因為係國際市場嘅 money game， 即係我買錢嘅，錢買錢，係咪啊？我禮拜做一次嘅，如果日日做就發達啦，但係唔係咁容易做，因為要好勤力睇啲資訊。但如果啲人叻嘅咧，你买股票蚀，帮我买银纸蚀极有限咁啊。譬如话你喺泰国，你买晒日本纸，你有路数，你唔可以买日本纸噶，你再卖翻出嚟就赚钱噶。每个国家啲纸币咧唔同嘅，嗰个分差好大。你有冇路数啊？譬如你喺印尼、喺泰国、喺Burma、喺柬埔寨，你有亲戚叫同你买日本纸。买晒咁你收晒咁你拎出嚟换你赚大钱嘅。 哇、啊！咁即系等于好多人炒外汇啊，炒期货、啊。 唔同，我啲唔同，我都唔同、嗯。因为你啊买玩真钱。 即系真钱喺呢度。 真钱你唔会蚀本噶嘛。 嗯。 你实有，同埋你唔使担保货买嘛。譬如我买银纸日日都买噶，卖出去唔使惊话卖唔到噶。你买乜都死噶，你可以集货，但我做银纸生意好犀利。反正网友学唔到嘅，但我可以俾一啲常识大家知道咧。因为而家个市场咧系好多机会嘅，咁啊希望啲网多啲要留心嗰个世事啦，睇下嗰啲有几大国家嘅总统讲话啊，啲财政部长讲嘢啊，系嘛？你要留心嗰啲时事。即系佢发表啲言论啊，究竟个经济点睇啊？同埋你点样分？你最难分辨佢真定假啊嘛！你分到好犀利噶嘛？ 好啦，咁其实即系想诚信就掉钱啊！咁就算有钱就未必定开心喎、啊。咁而家 咁啊冇钱啊，仲唔开心、啊？ 系啦，咁佢话生活点样先至可以开心咧？嗱，除咗钱啊，除咗钱有冇其他嘢令到人开心？ 哦，咁你梗系学多啲艺术啦。 啊，咁我哋而家咧有一位 Anna 嘅。咁佢打电话 入 嚟啦，打入嚟啊！ 你讲啊 ，Anna， 你讲啊 ，Anna， 教郭博士嘅， 系你讲啊， 系，我想问咧，如果我哋平时练嗰个中风文咧，咁其实系抱一个咩心态去练咧？如果系，譬如如果系无求嘅，咁系咪 唔得噶？唔得噶，你唔系用无求心态嘅，你系真系为嗰个宇宙生命祝福嘅。 即系有个心系 有心我为宇宙嗰啲生命祝福， 同埋咧，我希望我自己嘅福气咧会增长，同埋咧系希望自己有智慧，同埋有智慧之后咧，我先可以帮到人噶嘛。你千祈唔好搞嗰啲无为而治啊，嗰啲系和尚出家人用嘅嘢嚟噶。你一个你而家你一定要记住咧，我喺个金钱世界，我一定要有做有钱嘅人。你冇呢个观念咩？钱唔系你唔嚟嘅钱，你冇咗个因啊嘛。 啊！ 你一定要保持我做有钱嘅人，我希望我有钱嘅人咧，我系可以帮助多啲需要嘅人。 系 呢、這个意念好强噶，你俾智慧我搵多啲钱，我可以做多啲帮助人嘅工作。你冇 即 系 有个积极嘅心态。 系啊，你冇你冇你变咗你种一棵花，你佢都唔会结果咪就是、因为你冇咗个因啊嘛。 但系 好多人学佛学错咗噶呢度。 系啊系啊，我就 系啊，唔得噶唔得噶，咪有钱都可以做好人噶嘛。有钱都可以做清高嘅人噶嘛？你唔可以，你唔需要做个为富不仁嘅人噶嘛？ 系 咪啊？世界有两种人系最衰嘅，一个有钱冇人格，一啲咧就系斯文败类，啊饱读诗书做埋衰嘢，系咪先？呢两种人最扑街嘅。咁你要做一个有钱而有人格嘅人，我就比较特殊噶，我系人在江湖身犹己嘅人啊嘛，万中无一嘅，我出生于市集。啊！我夜晚我木屋区对面咧，日日都放堂开做啲黑社会入会仪式噶啦。隔篱咧有鸦片烟档嘅， 嗯， 系咪？所以我自细我要学功夫嘅。我你打赢我，咪认你做大佬咯。 嗯， 所以我啲人我入唔到黑社会，因为我好胆啊，僆仔学功夫。你打赢我，咪拜你门咯，啱嘛？你打我唔赢，我唔使讲嘢，系咪？所以我学功夫要嚟保护自己嘛，后生。 嗯， 同埋多谢你打电话嚟，有冇第二位？ 冇啦，再 见。 第二个，咁、或者我都有睇下啲网友佢哋咧，就话其实我哋头先又讲到诚信啦，咁反而佢而家关心咧，即系譬如佢又好想即系能够做啲更加智慧、更有聪明啊，有咩计咧？ 你一定要背熟个祝福文开脑噶。 嗯， 如果你唔可以无端端凿开个脑噶嘛，因为人用个大脑去唔到1.6%噶嘛。 咁而家呢个祝福文系 有嗰个作用噶， 边度可以喺网度又系 网度有嘅， 网度有 嗰个系我一生人嘅修为嘅功力嚟噶嘛。 嗯， 尤其小朋友，如果佢细个念嗰个好犀利嘅，系嘛？嗰、那个好厉害嘅。今日好难得咧，就系话我嚟复电话嘅啫，即系有好多网友咧，佢因为佢直接咧俾咗啲电邮喺我私人嘅邮箱度，所以我咧就借个机会咧传一段祝福文咧，口耳相传俾大家，希望大家有嗰个去祝福宇宙世界嘅心。呢啲常识咧，大家都有嘅。你冇多到又冇少到，你本身有嘅。如果你冇咧，就系、是、鱼嚟啦，唔系青蛙嚟啦。因为你嘅系有晒嘅，你同我一样嘅，只不过系有人提醒翻出嚟嘅啫，系嘛？ 啊，咁即系可以简单啲啦。当我哋重温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又可以听到啊 Doctor 佢个祝福语啦。咁今次真系语传啦， 系啦， 声传 啦。多谢大家俾机会，我又重新温习我自己学过嘅功课。啊，祝我哋大家一齐进步。多谢多谢， 系多谢大家。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这首是我们 A Day 和选民力量和嘉林一起合作的一首新歌，叫《至安心》。 门前若风吹雨打，仍期望去找个家，多尽至少发梦的话。 其实呢这首歌呢就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就想做一首是可以代表到年轻人的心声的一首歌。那住屋的问题，那很多人就说买不到楼啊，房屋政策就不知道怎样啊，那所以我们想到就说做一首关于讲居住问题的歌，比填词人和编曲的时候大家的 idea 都很近，整个感觉很 smooth， 大家都很自然地做到出来的。 谁曾说过首次抱着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说过相处起身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情人上城落阳安安心听得太易傻，能道待我失信并未言多，极有志气也奈何。 我哋听下嘉林个 demo 啦，啊，好少女情怀，就好小品情歌咁样嘅。咁我哋就将个歌词咧就写到好似一个女仔，一个男仔。咁因为好多男仔啊，每次都话啊俾个好安稳嘅家佢，但系点知一次又一次都令呢个女仔失望咁样啦。 谁曾画过首次抱进外降安稳会震给我？谁曾画过相处起身有所说，但未有怎么？情人上城落人暗暗声，听得多亦傻。难道待我失信并未言多？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